去年送你那件上衣别让水沾湿，窗边纸条是干洗店的电话地址，要常常整理卧室，别想着感情不可收拾。我会把今天当作纪念日，我会告诉自己面对现实，我不会试着忘记那段故事，假装自己还是一张白纸。我会把每天当作纪念日，纪念自己曾经多么固执。 下午四点，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叫看玩意儿去天桥，买东西逛大石烂，坐落在北京南中轴线的这条有近500年历史的繁华商业街，伴随着一辆漂亮的叮当车往返于南北街头，仿佛穿越了京城的历史与今天。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五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行之有度，事业无疆。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9。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好啊。北京新能源汽车超市2017盛大开业，我们有国民首选北汽新能源，还有战号神器知道汽车，全系车型均可选购，开业期间优惠多多，价格超出你的想象，详询010-5287-1933 5287-193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Hello， 各位好，周一的下午4点，欢迎各位锁定频率继续收听 FM 999，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走进生活新鲜词。 生活新鲜词， 今天这个新鲜词呢叫做网络套路。到底什么是网络套路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网络小说取名的时候呢，感觉非常的有套路，也非常的奇葩。比如说最近这个入戏太深中毒不浅的桃花粉们已经都遍布了四海八荒。虽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从开播到大结局关于这个原著抄袭的争议啊就一直没有断过，但是呢没想到现在自己也遭遇了李鬼。在网上的搜索引擎里面输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个书名，就会顺带着搜出一堆三生三世十里莲花、三生三世桃花劫、三生三世桃花依旧、三世轮回、十里焚香等等等等。其实这个网络小说的这个水啊也是很深的，不仅这个写手的水平高低不一，作品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大家起书名的套路也还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块儿捋一捋网络小说书名里的那些奇葩套路。比如这个《后宫甄嬛传》成为古装宫斗的典范之后啊，这种简单粗暴又有点正史高级感的书名还真的是太好用了。什么《后宫淑妃传》、《后宫宜妃传》、《后宫琼玲传》，只要把主角名换一换就可以了，堪称后宫宫斗戏的万用标题。 在和玻璃前的身影，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 而同样是四爷的死忠粉的《步步惊心》，对于网络小说界的灵感贡献呀，跟《甄嬛传》也差不多。红了之后呢，就炸出了一堆异父异母的《步步生莲》、《步步升仙》、《步步矫情》，当然还有各种强行蹭热点的一些系列，比如说《步步惊心之珍惜木兰情》、《步步惊心之君无戏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很想说，哎，还是放过四爷和若曦吧。另外，李易峰和唐嫣主演的电视剧《活色生香》虽然不是根据网络小说翻拍的，但是也阻止不了网络小说对于这个成语的向往。光是词条里收录的同名网络小说就有三本，而且还都是都市生活类的，并且画风呢也都非常的奇特。如果连着对于这个成语改编的书名也算进去的话呢，就更多了，什么活色生肖、绝色生肖、国色生肖，其实弄得真的我们都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了。还有一类起名的方法啊，让你看了之后就会认为这个宫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都是那些特别奇葩的名字，到底都有什么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里来的我不高的呼吸配着电吉他，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捏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皮上巨鹿的变化， 这这平平这这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樱桃兔，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樱桃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说嘴嘴说嘴爱甩嘴，光弄嘴不动嘴，光弄腿不动嘴，不如不讲腿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嘴？ 全世界都在学 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盘点那些很奇葩的网络小说的名字，比如说这个皇后不正经、霸道宫女与冷酷将军、邪恶帝王的绝色宠妃、摄政王的独一宠妃、冷酷王爷妖娆妃、野蛮公主斗懒王、杀手狂妃好倾城。以前其实我们都很好奇，为什么这个宫斗剧里面的这个人都这么的骨骼清奇，现在啊才恍然大悟。当然如果这个主角不霸道、不邪魅、不腹黑、不冷酷、不野蛮、不妖娆，可能这些作者啊连书名都不知道要怎么起了吧。 爱说尽的任性， 还有一类名字更加的奇葩，比如天价傻妃、乱世残妃、代价残妃，这些名字什么，真的很想问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名字让人看上去根本就完全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什么叫天价傻妃，这个妃子到底是有多傻，真的不太明白这些所谓的网络小说到底都是写的什么内容。当然其实有一点啊，通过这个书名，我想各位一定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个网络小说的质量真的是非常的差。 千回的距离，加了多三色金，你知道他的话语牵上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 这些网络小说的名字呀，简直就实诚的可怕，不论是人还是剧情都能从书里面看出来。比如主角很厉害这件事儿啊，从书名就开始大肆来宣扬，于是就有了极品学生、极品家丁、极品总裁、极品皇帝这些特别厉害的书名。不论什么身份设定，只要主角有光环，在书名里面加上极品两个字，绝对是一个不错的搭配。 我的真爱是情的原型。 好了，见识完这些奇葩的网络小说名字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奉劝各位啊，多去看一些真正有文学性的一些好的一些小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真的是不值得一看的书上。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生活大爆炸。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 今天的这个生活大爆炸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家居的消费行为。其实目前我们的很多这个家居的购买行为和消费行为已经从传统的实体店转移到了实体店加上网络电商的一个模式。那么到底目前这个家居产业在互联网上的表现如何呢？日前的2016中国家居互联网进化论坛上就给出了一个电商时代的消费行为分析，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今天我们就从装修信息渠道获取，以及网上下单支付，还有购买装修材料的渠道，以及购买家具及软装渠道，还有厨卫产品的购买渠道五个方面来看一看，分别网上跟实体店都占到了多少。首先第一点，装修风格和装修公司的渠道来源。首先决定装修风格的时候，最有用的信息渠道呢，还是来源于这个装修的效果图，占到了44%。另外有28%的朋友呢，会通过装修公司的样板间来进行了解。最后还有26.7%的朋友会根据设计师提供的建议。也就是说，大家在装房子的时候到底采用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更多的人还是采用这个装修的效果图来进行决定。那么大家是如何来寻找装修公司的呢？有67%的朋友会通过朋友介绍，另外有47.7%的朋友会通过装修公司的样板间来进行考察，另外还有41%的朋友会通过网络搜索来寻找装修公司。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装修的时候购买装修材料的渠道。在装修的时候购买装修材料、家具和软装的时候，家居商场是首当其冲，占到了76.9%，而通过装修公司和装修队来购买的占到了41%，通过网上购买的占到了30.1%，通过展销会还有一些团购的促销活动占到了29%。也就是说，各位在购买装修材料还有家居的时候，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传统的家居市场和材料市场。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购买家具和软装产品的渠道。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欢迎各位回来，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购买这个家具和软装产品的渠道啊。基本上通过这个家居商场的占到了76%，是最为主要的一个渠道。另外呢，通过这个家居生活用品的专卖店购买的有55%。而时下最为流行的网购呢，位居第三，占到了40.2%。另外还有23%的朋友呢，会通过线下的促销活动来购买，还有13.1%的朋友会通过超市来进行购买。所以说，购买这个家具最多的还是通过这个传统的家居商场以及家居生活用品的专卖店。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产品大家都使用了网上下单支付。其中软装产品由于这个标准化程度比较高，产品价格也比较透明，而且样式很丰富多样，以及这个体验的需求并不高的原因啊，目前在网上的销售情况是最好的，占比达到了66.5%。而装修材料呢紧随其后，达到了58.2%。而家具呢达到了53.8%。基本上这三种产品在网上的这个下单率是最高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厨卫产品的购买渠道。其实呢，这个厨卫产品的购买渠道啊，基本上还是以线下为主，线下已经达到了67.7%。但是通过线上跟线下的共同体验来购买的也已经占到了20.1%，而纯粹通过线上的只有12.2%。这是因为橱柜啊、浴室柜这些产品呢，对于定制化的要求非常的高，主要要通过这个线下的体验和线下的选购方式来进行，因此呢，这个线下体系的建设依然是各大厂商的一个首要任务。好，了解了2016年这个家居行业在线上跟线下的消费情况之后呢，我们也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生活设计师。 你会否亦静来欣赏？

今天呢，我们就要教教各位如何来进行验收。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基本要求，那一定这个给排水的管道还有这个管材必须要符合标准要求，而排水管呢应该采用硬质的聚乙烯排水管。而且在施工前一定要检查一下原有的这个管道是否是畅通的，然后再进行施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新装的给水管道必须要按照有关的规定进行加压的实验，看看有没有渗漏，检查合格之后才可以进入下一道工序。另外，排水管道在安装的时候呢，应当对这个原有的管道进行一个临时的封口，以避免杂物进入管道。安装的时候呢，一定要检查管材与管件还有阀门之间不可以有松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安装的各种阀门的位置啊，应当符合设计的需求，以便于以后的使用和维修。好，我们来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来告诉您应当如何来验收您的这个排水管。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Hello and welcome. Music. 我的猫最近总是睡不着，它喜欢爬上窗台看雨飘，还躲进你的外套上撒娇，听门外人们走过的步调。你说我像只忧伤的小猫，总拉着你的衣角怕丢掉。你说他依赖不是你想的眼泪，会觉得无聊。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讲一讲应当如何来验收管道。所有的这个接头啊、阀门还有管道的连接处应当相当的严密，不得有任何的渗漏现象，而且这个管道的坡度啊应当符合需求。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各种管道不得改变原有的使用性质，因为这点如果改变的话，以后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漏水的现象，而且除了漏水之外，可能还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具体的这个验收要求是什么呢？首先，这个管道排列应当符合设计要求，管道安装应当牢固，没有松动，而且这个水龙头和阀门呢，应当安装平整，开启灵活，出水畅通，水表运转正常，可以采用这个目测和手感的方法来进行验收。另外，管道与器具、管道与管道的连接处应当没有渗漏，我们要及时的进行通水，采用目测和手感的方法来检查有没有渗漏。另外呢，这个水管的安装啊，不得靠近电源，而且水管和燃气管的间距应当不小于50毫米。这个呢，我们可以用钢尺来进行检查。如果您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水管的走向啊有些问题，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就千万不能进行下一步，一定要及时的通知师傅对管道进行第二次的处理，这样才可以。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进入 Enjoy 潮生活。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 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吸。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让您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潮。今天告诉各位，这个整体的衣柜应当如何来进行清洗。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有这样的整体衣柜，因为这样的衣柜放在卧室的时候呢，会非常的实用，因为它可以放很多冬天的棉被啊、棉衣啊，还有一些厚衣服。但是对于这个整体橱柜应当来如何进行清洗，让它看上去更加的洁净呢？今天我们就来告诉给各位。首先是这个开放式的整体衣柜应当来如何进行清洗呢？第一点就是要做好防尘，因为这个开放式的衣柜啊，它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设计，所以防尘非常的重要。可以安装一个帘子来作为防尘，或者是把这个衣服啊采用这个防尘罩来罩住，然后再进行悬挂。也可以采用一些盒子来叠放衣物。另外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潮的处理。如果您的衣柜靠近洗手间或者是阳台的话，它就会湿气比较重，那么衣服和棉被呢就容易受潮。所以在这个生活当中，在衣帽间一定要放一些防潮剂，以避免在这个潮湿的季节发生虫蛀或者是发霉的现象。另外呢，一个开放式的衣橱啊，也就是说它是敞开的，里面挂有什么东西呢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呢隐私性呢比较差。对于一些私密的衣物呢，我们可以增设几个抽屉或者是格子架来存放这些衣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啊内裤啊、内衣啊、袜子啊，这样的一些比较私密的东西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抽屉或者是。那么说完了这些关于衣物和棉被的这个处理方法之后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应当如何来进行擦拭。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分光芒，为了生命的勇敢去乘风破浪，那共同的誓言啊，你还记得吗？出发，我们就是太阳，不借谁的光，人生出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一讲整体开放式的衣柜应当如何来进行清洁和清洗。刚才我们说了说这个衣物啊到底应当如何来进行这个防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看到底应当如何把这个衣柜给擦干净了。首先这第一种方法呢就是采用樟脑油进行擦洗，取少量的缝纫机油滴在一块柔软的布上，在定制的衣柜上进行反复的擦拭，然后再用干布进行揩干，就会使得这个漆面又明亮又光滑。当然里面也可以加入很少量的这个樟脑油，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虫的作用。另外一个方法呢是采用盐水擦洗，这个定制的衣柜久而久之呢就会沾有一些很脏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一些痕迹，或者是一些手印，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个盐水来进行擦洗，擦洗了之后呢就可以恢复这个衣柜本身的一个色彩了。但是要注意这个盐水一定要进行充分的溶解，可不能用那种大块的盐粒去蹭啊，那样蹭的话会把这个柜子给蹭坏的。还有一种呢就是采用这个淘米水的擦洗法，用很洁白还有很浓稠的这个淘米水来擦拭衣柜的时候呢，可以使得这个衣柜又洁净又明亮， 哎，这算是一个妙招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可以用这个淘米水来擦拭这个衣柜，可以使得衣柜非常的明亮。最后这种呢，就是采用浓茶水来进行擦洗。我们可以泡一壶浓茶，等到这个茶凉了之后呢，把这个茶渣去掉，用块很软的布啊，蘸着茶叶水来擦洗这个整体衣柜，并且呢要进行多次的擦洗，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褪色的整体衣柜呢恢复光泽，而且呢这个衣柜表面如果有一些油污的话，则可以用热茶水来进行擦洗，这样就可以去掉上面的油污，使得衣柜保持清洁了。希望今天的这个知识呢，可以帮助您把家里面的衣柜变得更加的整洁。当然，如果您有什么关于这个家居方面的一些需求或者是疑问，都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悦生活，给我们乐享生活留。